无论你是公定受，饮桶定杯盖，都要听火烧万世桥。我是游慧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嗱，土伯，嗱，其实喺呢个旧上个月咧，八月底城报出招以嚟咧，其实已经将近一个月有多啦，系咪？差唔多两个月啦，真系好犀利嘅，真系。 所有嘢我觉得睇六中全会睇点样结中。 系啊，嗱，城报留唔留，城报坚定留，就睇呢、這个，我谂礼拜三就揭晓啦。而礼拜三揭晓一样嘢，大家盯紧一样嘢就系话咧，其实城报已经讲到明噶啦，就系话。今次嘅六中全会，其中一样嘢要讨论嘅就系嗰、那个党，即系嗰个党纪律啊嘛，那个问题啊嘛。咁党纪嘅问题就而家以佢嗰个诠释，就系好明显，一定系嗰、那个、那个贪腐问题啦。咁而城报又系咁喺度追住啊呢个张德江点样利用呢、這个呢个全国呢个人大委员长呢个位置去为自己搵钱，又话即系同啲黑社会点样合作啊，系咁督爆佢啊。 我估计其实就系咁嘅，即系而家系出口向内销，成个拳头系。香港系其中一个能够出口向内销嘅其中一个。 冇明显啦。 系嘛。所以无论游慧晶、梁仲恒嘅 case， 无论过去爆紧呢个中联办梁振英嗰啲，全部都系一个即系手段嘅一个方法。 我一定系啦。 喂，系人都知道老共玩贪腐呢家嘢，其实我哋政治斗争嘅藉口嘅啫嘛。好多人都话啦，当年薄熙来嗰几百万人民币，根本喺内地嘅高官嚟讲系根本系湿湿碎嘅，全部觉得系。喂，你做得重庆市市长，你系博一波个仔，你系红二代，有乜可能贪咁少啊？你个仔都去外国读下书啫，去哈佛嘛，好似系咪？系咁简单嘅咋？佢老婆都有钱噶，好出名嘅律师嚟噶嘛，喺内地。喂，所以如果睇今次所有嘅动作，你可以睇得到，老共系一定系唔同嘅各方嘅势力。集派又好，非集派又好，江系又好，都系借紧香港呢个 issue 系嚟打翻转头，而就嚟决中啦。六中全会就 唔系而借成报呢一招去做嗰样嘢咧，即系舆论咁样向自己政敌开刀啦。呢样嘢系有足嗰个叫做系文革嗰个味道啊嘛。 嗱，改政策之前一定系换人嘅。 一定系啦，哦呢、這个阿仁哥成日讲噶啦， 名正言顺去做嘛，即系话而家我要改路线，假设吓，我一定系换咗我旗下班人先噶嘛。 咁呢个你 我点样改路线啊？我唔做人事嘅配合，我一定系做唔到呢样嘢噶嘛，因为佢唔系一个西方民主嘅国家，有个所谓嘅官僚嘅系统，即系呢、這个官僚系统系保持中立嘅，边个执政我系听边个话，唔系呢一家嘢嚟嘅，中国嘅政治系。所以而家佢嘅处理方法就系根本喺度斗紧，即使斗唔到张德江都好，都搞跨搞臭嚟，为日后再有第二波系铺路噶嘛？你香港嘅形势系点咧？越唔稳定，对呢一个强硬嘅路线系更加有帮助嘛？因为点解咧？正如你今次讲呢一个嘅支那事件一样啫嘛，你中间嘅人开始会 puzzle。即如果我哋玩到咁尽嘅时候，喂，咁咪老共更加强力打压嘅时候，又立廿三条，又即系更加破坏香港嘅法治同埋呢一个嘅释法嘅时候。 胡汉卿讲咗啦，佢话会。 喂，咁我哋系咪付出到呢个代价噶？因为中间嗰班人系你哋所讲嘅港猪嚟噶嘛。喂，港猪就系咁噶啦。我有几多原则啫？喂，呢度搵食啫嘛。喂，搵食，咁你喂大佬。我捍卫一国两制，还捍卫一国两制，但系你讲到去到咁尽，你俾个委人入，咁佢又觉得有少少道理嘅噃。喂，有啲人系咁谂嘅，你好难咧，好似上次阿毛喺嗰个大明大放嗰个节目里边咧，系大家区分得咁清楚，因为阿毛嗰个讲法咧系一个西方嘅政治理念嚟嘅，就话即使我唔同意你讲嘅内容都好， 我誓死捍卫你表达呢个意见嘅自由嘛。喂，呢一个系一个好重要嘅西方嘅政治同埋社会哲学观点嚟噶。即使我唔同意你都好，我俾你讲咁样，系咪要区分翻两样嘢？委任立法会议员佢有授权嘅，咁样系咪？虽然我一定唔会认同你嘅观点，好少人系咁嘅。西方社会点解会成功？中国政治搞到今时今日都一塌糊涂，因为我哋啲人都系蝗虫嚟噶嘛。我哋系佢讲嘅支那人嚟噶嘛，我哋两样要混埋一齐嘅。我唔同意你嘅，所以你连讲呢样嘢都唔得，咪就咁。 嗯， 黄碌捻都系咁嘅咋，黄杨达都系咁嘅咋。喂，我哋好难学噶，呢个系我哋湛江文化里面一路带落嚟。今次嘅六中全会，你睇到开始会有少少苗头。你话系咪全部尘埃落定咧？我唔敢讲，亦都觉得机会唔大。 大方向都差唔多啦。 成个部署喺由占中嗰段时候开始到今时今日，其实老共某一啲嘅派系系上下其手喺香港。 嗯， 我哋有啲人自觉不自觉地去配合紧紧呢个拳斗。 嗯， 你俾佢有藉口嚟不断喐我哋。 而最配合就系青年新政啦，系嘛？之前 唔系呢个系成报讲啦，话佢收留赖强钱啦。但如果收留赖强钱嘅话，咁我就估佢會 back down。 嗯， 成報呢段講法如果係正確嘅話，咁劉乃強喂話曬都係你金主啦，俾咗錢你嘅，咁都勸下你啊，唔好話干擾你嗰個嘅決定同埋嗰個做法啦。 嗯， 咁咪勸下你咯。 嗯， 喂，收翻佢啦，係咪？呢、這個叫咩話？退一步海闊天空啦、啊，嚇、啊、一世流流長係嘛？做得一次議員連任嘅機會係相對大啲嘅，第二屆，即係除非你太過溝流流嘅咋。如果唔係冇問題，但係如果你話今次嘅六中全會係全面揭盅嘅話，我覺得機會唔大。佢啲嘢都係會慢慢 evolve 嘅。喺過去中共嘅歷史裏面，你諗下當年華國鋒都係逐忽搣嘅啫嘛，攞咗個軍委會主席，跟住取消呢個黨主席呢個位，就要保留毛澤東嘅最大嗰個變咗總書記，咪就係胡耀邦咯，逐忽搣你身邊嘅人，跟住改人咪改路線咯，改人就改路線噶啦，你兩個凡事啊嘛，凡事毛澤東定下嘅決定，講嗰個嘢都係即係我哋要矢志不渝地去遵守啊嘛，當年兩個凡事啊嘛。喂，咪逐步剝你咯。 嗯， 你會淨係一個1978年嘅即係三中全會啊？唔係啦，嗱呢啲全會係重要，睇到啲苗頭。但我嘅判斷，我估啊，係唔會一次過咁樣剝法嘅，逐步，成個江係，包括你當日嘅即係徐才厚，包括即係呢一個嘅薄熙來，包括周永康，大家排住隊，跟住就張德江。你都好容易理解嘅，你唔换呢啲人，你点可以執行你自己嘅路线？反贪腐呢样嘢系噏嘅啫。 喂，有一种讲法啦， 噏嘅啫，系咪？大家都知道，习近平自己家族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千丝万缕嘅关系。当我有权嘅时候，我要打击我嘅政敌嘅时候，就攞贪腐呢样嘢最能够捉到群众噶啦。 喂，有一种讲法，即系今次咧，即系呢两条友咧咁样宣誓，搞到。即系泛民有啲人喺度埋怨啊，即系令到北京嗰个强硬势力抬头啦，咁变咗而家 唔系呢个都系我 argument， 而家我从来我 argument 我都信呢样嘢噶。 咁即系曾俊华冇机噶咯，有可能系唔掂。 嗱，我嘅讲法唔系冇底线，有啲嘢系有底线。 嗯， 结束一党专政系底线，中国要走向民主系底线，你唔可以乱咁拉人，即系要释放政治犯系底线。但系你喐到佢呢一个嘅政权嘅时候咧，你要了解中共。嘅歷史同埋佢嘅經驗，由國民黨年代到共產黨年代都係，佢哋係走唔甩。因為呢一個就係所謂文明古國嘅問題嚟嘅，所謂文明啊，個文明要括住，佢哋係走唔出呢樣嘢。有時我嘗試調換個位置去諗，喂，你做得佢個位，習近平都好。你做得呢个总书记，做得军委主席，做得即系中国嘅独裁者嘅话，你都唔想喺你嘅任内里边四分五裂嘅，好简单嘅道理啫嘛。 嗯， 即系都唔会遗臭万年嘅，喺你自己嘅年代里边，同埋我哋读中国历史都知啦。 即係其實就係越亂越分散，嗰啲人民咧百花齊放係最 happy 嘅。 嗯， 係嘛？五代十國係嘛？係七國，唔係嗰陣時嗰啲文化最興盛噶嘛？ 嗯， 最進步。 春秋戰國 係嘛？但係喺我哋嘅歷史書裏面係不斷講緊統一嘅。 好似讲唐朝嘅时候咧，就话嗰阵时唐朝系大统一，咁所以咧嗰阵时啲文化最好啊嘛，都系咁。 就算你讲紧清朝嘅历史啊，佢周围喺度东征西讨嘅时候啊，康熙啊嗰个年代咧，即系打呢个新疆翻嚟啊，打呢一个嘅西藏翻嚟啊，你蒙古啊嗰啲咁，你系觉得佢好叻噶？喂，我哋系套入咗呢一个嘅意识形态里边噶，其实我哋系不自觉地。在读紧嗰啲历史书嘅时候，所以而家嘅当权者，我哋大部分嘅港珠同埋内地嗰啲蝗虫，全部都系信呢套观点， 嗯， 唔系信我讲一路讲开嘅小国寡民嗰套观点嚟嘅。所以呢班当权者系唔会容让你喺佢任里边，第二个做领导人另一件事，喺佢任里边俾你搞到四分五， 嗯， 呢条就系佢嘅底线。你讲乜春？你话共产党应该要有轮替，都还可以接受。喺民族嘅问题上面，屌中国人就最危险㗎啦。係咪打到完日本货第日咪走去照买。 喂好啊， 睇人哋 AV。 我哋转 topic 啦。喂阿租真帮我手去段片先。 超过二十个团体加埋过二千人，晏昼由皇后像广场游行去政府总部，连王宗尧都有现身参加。 继续咁样嘅话，唔改善呢、這个，我相信将来香港每一位都系受害者嚟嘅。 诉求啊，写得好清楚噶啦。仲有就系要求社工注册局纪律聆讯张建华，同埋要社署全面改革检讨现行法例。邝俊宇计划将网上收集的100,000联署给政府，但政府居然拒绝收信， 这个令我们非常之愤怒。我们今天的集会位置因为人数多，距离他原本接信的位置只是100米的距离，是100米。政府的一个的代表竟然不肯行这100米的路，正正反映到政府对现在残疾人士的诉求那种轻视。 邝俊宇话：下个礼拜会在福利事务委员会入面追击张建宗，阿张局长都有蒲头噶，话绝对唔能够接受影子员工嘅情况，唔会姑息同埋容忍。但社署明明话一早就知康桥之家有呢个问题嘅，社联就批评社署规管松散，又话现时全港有4000人轮候紧中度及严重智障院舍，轮候时间要8至16年不等，情况恶劣。人手确实是非常大的问题，不过一单还一单，张建华即是被律政司撤控的位，社工注册局话今个礼拜会开紧急会议处理他的社工注册牌照。 其实今年就康桥啦，去年就剑桥啦，唔记得啦，土伯你记唔记得啦？ 记得。 去年剑桥嗰单嘢系护老院啦，其实都 喺街度即系公开场合帮阿伯冲凉， 冲凉 系佢喺个天台嗰度， 天台 嗰个天台冇遮冇嘢， 就俾人影到， 系啦，目光珠咁样嗰啲咯。 咁但系其实咧，今次咧就牵连好大嘅。第一，佢一开始咧就系其实系呢个性侵啦， 嗯， 性侵搞下，喂， 而且强奸系嘛？ 唔系，其实本身就话强奸案嚟嘅，咁啊之后即系转控罪叫性侵啦、非礼啦，系咪？咁而家就越揭越臭，另一就。之后就数晒佢之后啲嘢出嚟，话会唔会张建华自己数添啊？如数家珍啊！喂，一年咁死咗十个人到啊，大佬，点解会死呢？其实佢有即系食嘢啃死，而点解食嘢啃死？有条友就系话佢呢个唔知弱智人士嚟嘅，咁佢就冇牙，咁佢就如佢唔知一次食麻薯又啃死，因为其实呢啲嘢咧，你系要系专业人士咧，即系有专人帮佢即系食嘢，咁但系问题就系在于人手系严重不足，而且今日仲爆埋出嚟咧，就系话啲院又要自己顾照顾自己，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有好多唔同個別嘅院友，佢自己嘅 case 都 special 㗎嘛，唔一定全部弱智㗎嘛，係咪？佢殘疾啦、啊、即係佢係要 case by case 係專，即係其實係專職去處理㗎嘛。喂，但係問題就係你要有得佢班友自生自滅喎、啊、係咪？然之後你自己間唔中你又搵呢啲即係呢啲女院友嚟 happy 喎、啊、帶佢出街喎、啊、咁撲街喎、啊、真係。嗱，好似有啲人話喂，咁可以政府可以加緊啲巡視啊， 冇用啊， 冇用嘅。 你巡咗幾多次啊？ 唔係，同埋咧，舊年劍橋嗰單已經揭咗出嚟啦。 即係開賭檔咁，你揾個人喺度及定啊，整個閉路電視，知道就嚟有人嚟冚檔啦。咁你咪做好啲咯。 唔係打龍通㗎，舊年劍橋嗰單嘢已經話咗出嚟咧，係打龍通㗎。 喂，同埋今次就係反映到咧，係成個殘疾人士嘅政策咧，係出咗嚴重嘅問題。即係大家喺審視呢個個案嘅時候咧，你都係純粹從即係究竟嗰個人有冇犯刑事罪行嗰個問題去諗，究竟而家嘅制度裏面點解會372間係獲豁免，40間咧係攞到牌呢個角度去諗？ 佢係八成係攞豁免牌㗎。 我嘅角度有問題，根本社會福利或者社會服務私營化。一定会有呢个问题，好简单嘅道理嘅啫。解释一次俾大家听，我哋嗰阵时候咧收到唔少，我喺做地区嘅时候咧，啲街坊其实呢啲咁嘅私营安老院啊、私营嘅院舍咧，系全部帮埋呢啲咁样所谓嘅 client 啊，真系佢客嚟嘅、申请埋综援啊，系入住佢啲地方。 哦，即系一条龙咁样。 如果你政府唔承担对呢啲社会上面最弱势嘅人嘅责任，唔系你自己搞嘅话，你一外判出去，外判出去嘅目的系乜嘢？ 收回 悭钱咯、啊。喂，点解啲人咁有兴趣搞啊？唔系讲紧爱心啊，当盘生意咁做啊，大哥。咁你咪死咯。喂，你根本系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系冇得搞噶。你点解你发牌就发牌啦？你又玩咗个豁免，咩意思啊？ 唔系 合乎资格就合乎资格，唔合乎资格就唔合乎资格，冇一个暂时嘅执照噶嘛，阿哥。 佢仲可以续牌噶，个临时嗰个执照系嗰个豁免执照可以续牌喎。 牌咯， 妖咁扑街喎！ 你嗰40个真系品质嘅保证，都可能唔系啊。即使你颁咗个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噶。如果你呢啲全部系当好似做一盘生意咁做，好似我哋咁，咁我梗系睇住人手噶啦，我梗系睇住我个 overhead 噶啦。喂，你香港地少人多。攞晒啲旺点，大部分都系啦，去我嚟做呢啲咁嘅私营安老院嘅，你唯有就系咁做嘅咋。喂，老实讲，好难听咁讲，根本嗰啲负责去照顾呢啲嘅老人家或者残疾人士嘅人，根本都唔 qualify 嘅人啦。 系啊，唔系同埋即系 你其实 佢成本太大， 将心比己，你要谂下，如果一个阿婶或者大部分可能都系新移民嘅，哇，做呢啲咁嘅。難聽啲講就叫厭惡性， 唔係專職化。 咁我不如喺對面嗰茶餐廳去做 waitress 好過啦，起碼我唔需要對住一啲即係情緒有問題嘅人，或者我根本就係覺得係好煩厭。喂，同埋嗰啲 厭惡性啊， 做12个钟， 係啊，你脾氣都差啦。即係 喂，你俾我真係老實講，我貼錢俾你，你揾個第二個好唔好？你唔好搞我大哥。 你唔知咧？ 你做社會服務呢啲社會服務令咧，真係人都癲咗。 有傳聞話咧，嗰陣時劍橋咧嗰單嘢幫人哋沖涼嗰、那個阿姐咧，其實俾人炒咗之後咧，第二日就好似話有其他行家咧收咗佢啦，請咗佢啦，爭住請啊大佬。 因為有經驗 handle 呢啲 case， 因為人手係嚴重， 因為 supply 太細。 係啊， 唔係同埋你，如果你唔係根據你嘅標準去請呢啲社工或者係醫護人員或者呢啲照顧嘅話咧，喂，外國呢啲全部都要 certify 嘅。certify 嘅意思係乜嘢啊？第一你要考試嘅，第二有工作經驗嘅，同埋你係要逐步逐步。真係你呢個人係 qualify 去做呢樣嘢先得㗎，即係你送埋一嚿錢喺大家面前，你都唔肯，你都覺得自己唉，我冇咁有愛心啊，我頂唔順啊，我點樣 喂你食飯啦、啊，大佬。 唔係，所以咧，係嘛？呢、這個一定係即係 我點樣同你沖涼咧？ 政府係一定要。 喂，你偶然去做下義工冇問題。因為我僆仔嗰陣時候去安老院同啲阿伯沖涼一樣，冇問題。但你叫我日日對住，哇！大家輪住隊喺度沖涼，我自己都未得人沖啊，大哥。是頂唔順，所以你呢一樣嘢，你第一政府你一定要承擔呢個責任。 係， 正如你用高薪養廉一樣、嗯，你一定係用高薪去請一啲難聽啲講，用你個字眼就係所謂厭惡性工作，係、嗯、好困難嘅。 唔係，所以你就算處理咗張建華啦，嗰、那個循環性問題依然喺度㗎。其實呢啲 喂，你起碼都要攞個社工文憑啦，係嘛？ 係啊， 起碼你都。register nurse 讀翻相關嘅課程啊，同埋佢嗰啲人真係想做呢樣嘢先啊，唔係諗住打份工噶。 喂，你知唔知咧？ 喂，你同倒垃圾一樣嘅，倒垃圾好賺錢嘅，因為冇人肯去倒，咁鬼死臭，係咪細菌都多咗，容易感冒啊。喂，你如果做得呢啲咁樣嘅工作，嗯、其實唔單止有愛心，即係所謂有 passion。第二就係你捱得苦，仲有就係你唯一能夠吸引佢去盡打好呢一份工嘅工。嘅原因就係你做政府公務員咯， 嗯 嗯， 喂，我有前途噶嘛，起碼我都晉升噶嘛，喂，所以你呢啲嘢點可能外判出去俾人做噶、嗯？你一外判加埋四百一十幾間，基本上係有八九成以上嘅數目係冇攞牌嘅， 係啊。 唔係咁，不如你判俾我做算啦。但我哋唔會做啲咁嘅陰質事嘛。唔係，我唔知你頂唔順，你點照顧嗰啲人啫？ 唔係嗰啲 唔識 嗰啲所謂冇攞牌咩意思咧？即係其實係以前係嗰個東華三院啊，嗰啲大嘅 NGO 啊。咁因為佢牽涉太多啦，即係因為其實佢啲大嘅 NGO 咧，佢一個機構係持有幾廿間呢啲咁嘅院舍嘅。咁所以就係話牽連太多。哇！ 第一，我覺得你政府喺規管呢、這、一個即係呢咁嘅私營安老院嘅時候，我唔係話一刀切，你而家都切唔曬啦。 嗯， 第一政府係要承擔翻大部分嘅責任， 梗係要啦。 你自己搞啦。你靠嗰班友， 喂，你有幾多錢外匯儲備啊？同埋你自己嘅儲備都唔少啦，大佬、啊。 喂，你一外判呢啲嘢出去，人哋就係用一個商業經營嘅模式，就一定係睇幾多錢收入，睇幾多錢支出。如果唔係，我點維皮啊？我就係做做生意嘅啫嘛。我開即係你諗開茶餐廳就得㗎啦。政府係唔會津貼開茶餐廳，但係你走去津貼呢班友，咁你梗係睇住個荷包啦。你睇住個荷包咪死咯。你睇住個荷包嘅時候，嗰班友。就請你唔 qualify 嘅人，你話真係有啲黑工嚟嘅，你嗰啲全部都要 assess 啦。每一間個房個床位個空間係幾多啊？一個人係照顧幾多人啊？大家個偏更係點啊？你要撥幾多資源去？如果你真係要做呢個外判嘅話，同埋你係要 closely monitor，你一單又一單啊，已經。所以咧，呢個咩啊？張建華呢單嘢其實冰山一角嚟嘅，係咪啊？呢條友。喂，大佬，佢已經唔係第一鑊㗎啦。零四年嗰陣時候都告過俾人非禮嘅，你仲可以俾佢繼續註冊做社工，真係好笑嘅，真係大佬。 但係告唔入啊嘛，最後因為 唔係因為嗱， 你法庭其實係難嘅，因為點解咧？你而家一個問題就係因為佢對住啲弱者係 啦，唔係同埋佢主要係 根本做唔到工， 唔係弱智人士，佢自己本身佢作工咧，好容易就俾嗰個辯方律師咧就引導咗佢，咁就好容易前後矛盾啦。即系人哋去 mislead 你嘅时候，咁咪讲自己一套咯。 我哋上程作工啊，唔系打拼十二分精神啊，都前后混。 咪系咯，即系你俾佢咁样话。 即系你黄毓民够醒啦，喺个节目里边第二句已经自相矛盾一样啫嘛，系咪？唔好话嗰个系比我哋嘅智商同智力人士低嘅人啦。 嗯， 喂，根本你呢个制度对唔住啊，佢呢条友真系蛊惑到晕啊！即系呢个张建华，即系拉，即系个拉入后巷揼一身，大哥。 喂， 佢明知你喺个法庭，香港个司法制度里边 common law， 你系要毫无怀疑地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你只要一传召嗰个证人上嚟，因为只系嗰个系最重要嘅证人嚟噶嘛。嗯、你话你 sexual harass 佢又好，你 rape 佢又好，喂，咁你个喂，你唔可以话我唔接受呢、這个盘问咁样唔得噶嘛，大佬。咁你咪输咯。喂，所以佢呢条友系醒噶，但系个问题嘅核心喺边度？系成个香港政府八十年代开始搞社会福利私营化嘅问题嘛？你外判出去做嘛？你自己政府唔做啊嘛？嗱，你话俾嗰啲咩保良局又好，东华三院，我都觉得勉强可以，因为佢嗰班人即系佢都系威嘅啫，威嘅时候佢搞啲院舍，第一 無論話清潔又好，質素又好，嗰、那個食物又好，照顧又好，嗰啲相對都會好啲。 嗯， 喂，同埋你起碼都揾個 diploma 嘅社工啦，或者嗰啲護理人員，即係就算你話唔可以唔好，而家醫院嗰啲護士嗰個質素都好啦，但係你都次一級都要揾一個等級嗰啲人去照顧呢班人啦。喂，你唔好當咗人哋狗先得噶嘛，你唔好當咗佢係麻風病人先啊嘛，你就咁。诶，求其俾一笔钱出去，或者透过嗰条友申请咗综援，攞综援。我嗰阵时候知系点解咧？有一条友就同我讲：，喂，呢门生意好做，哇！我话你做啲咁阴质嘅死大哥嚟，我哋攞政府嘅钱，佢啲综援走嚟开呢啲咁嘅安老院，跟住你谂啊，求其请啲师奶阿婶冇嘢做嗰啲，又想搵工嘅，根本完全都唔识呢啲嘅人，走去照顾佢，话你啲于心何忍啊，大哥！唉，咁样留翻翻喺屋企算啦，大佬。唉，如果真系有咁嘅细路嘅时候， 嗯， 所以我觉得呢单嘢，而家啲友都系讲咗冰山一角嘅问题，其实根本嘅核心问题由80年代开始大起。 嗯， 我唔系话你唔可以有任何呢啲 subvented 嘅 social service 或者 welfare，嗯，但系你政府系要承担八九成嘅责任。 系， 喂，你点可以好头先咁讲排八到十六年噶？三到五年啦，呢啲唔长啦，大哥系嘛？ 十年啦，十年即系其实等于一个僆仔咧申请公屋咁样样。 你话俾佢听啊，我舅父，因为我阿妈嗰个家族大家族，其中一个咪就系呢咁样嘅残疾人士咯。 系， 佢仲有跳楼啊，佢仲有跳楼噶，佢唔系冇钱噶。喂，就系因为你成个 social service 系唔好嘛。佢读完小学啫，其实佢好聪明噶，佢教我打麻雀，佢教我捉中国象棋， 唔犀利啊。 佢又肌肉萎缩。佢写俾我噶，大佬。 嗯。 但佢读完小学，但嗰时佢接唔到中学啊嘛，冇得接中学啊嘛。喂，咁你个人又自卑，又结唔到婚，又同所有兄弟姊妹系完全系唔同嘅。 嗯。 咁你个人自然系好孤僻噶嘛。 嗯。 我帮佢嗰阵时候搞啊，佢不系正式排队嘅申请公屋嗰啲，因为佢好多张方填噶嘛，我第一次填嘅新人，哇，填到我填咗成个钟头，帮佢一路搞，跟住去一个公屋跳楼。 嗯， 喂，呢啲系心理问题嚟噶，屋企人亦都唔想放佢去呢啲咁嘅院舍，咁咪点啊？焗住屋企又死。其实社会成个嘅香港嘅公共政策，其实系同香港嘅资本主义社会系脱离唔到任何关系。 嗯， 因为点解？我哋一个小政府，政府唔会介入咁多，我哋唔会使咁多钱喺呢个福利上边。That's why 唔系，所以我觉得 制造呢咁嘅不幸。 阿土伯，我好 buy 啊希拉里一句说话。佢有一次即系喺辩论嘅时候，即系屌你个 Donald Trump， 你同我讲 trickle down economy， 你同我讲滴漏效应。喂，你几可真系滴漏到啲即系弱势社群嗰度？香港已经有好好例子啦，已经系冇啊！你搵几多钱啊？你都系对呢班弱势社群咁刻薄啊？完全唔系成正比 嘅。因为你所谓嘅 trickle down economics 嘅意思就系话你系真系有能者居之嘛，所以有能者唔系讲紧 IQ， 唔系讲紧 EQ 啫嘛，而系你有冇市场价值啊？ 嗯， 你系咪奇货可居啊？有冇人需求你一样嘢？有冇人买你嘅产品同埋你嘅服务啊？呢个先至系最重要嘅关键啊！咁你咪赚好多钱咯，咁你咪唔需要靠呢啲咁嘅社会福利咯。咁你更加會話，你唔好抽我咁多税啦，屌大佬，你做我 partner， 大佬 silent partner， 你政府，你幫我攞埋我賺咗啲錢走咁樣。咁但係社會就係咁噶啦，你唔修正呢個資本主義制度裏面有能者居之，即係市場主導，一定係會出啲咁嘅事。嗱，你係咪繼續用緊呢樣嘢？嗱，呢啲班社會弱勢，唔好話上庭唔識講啦，你連出嚟遊行抗議佢都唔會啦，邊有人理佢啊，大佬？所以嗰陣時候，點解新界東個個話要救張超雄啊？係有道理噶，係呢條友難民又好，喺美恩別之前嗰度叫難民嘅身份，佢都要救呢班弱勢社群。冇人同佢讲嘢，得佢走去同佢打官司陪佢。 屌你谂咩？而家即系选咗个即系梁仲恒入去冚家铲，喺度玩小学鸡。 咪搞啲虚无缥缈嘅民族咯，个主意咯，系嘛？ 你咪搞到阿 Gary 冇咗咯。 你由呢啲嘢开始做起啦。如果你香港从政嘅，唔好搞啲小学鸡嘢啦，唔好搞啲虚无缥缈，以为自己好大嘅宏观嘅国家蓝图啦，大哥。因为你讲紧嗰样嘢唔单止系制度啊，佢入边系涉及啲人。 我哋希望更加更加多人更。 喂，我哋时间差唔多，你想唔想讲多少少？即系你讲呢个美国大选定系点样啊？ 十分钟得唔得？ 十分钟啦，开多一次啦，系我哋赚啲广告费啊，大佬要。